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为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哎，大家好，我是王瑞。 今天呢也是一个星期六周末的早上，陪您度过一个清爽开心的早晨。 在这个10月1号假，就十一国庆假结束之后，上了一周的班，我觉得这一周真的相当的难熬啊。咱们这个今天是10月13号礼拜星期六啊，所以说这个第一个礼拜天也是第一个礼拜六礼拜天也是要好好的放松一下啊。 是的，在这个放松一下的这个时间段里呢，其实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些我觉得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没错啊，对于很多的学生朋友而言啊，在学校期间去出去做志愿服务都是他们非常向往的一件事儿。 不仅是一件很向往的事情，而且同时对他们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增长人生的阅历见识是吧？ 对对对。 那如果啊，咱们能把这个去做志愿服务和旅游相结合，那一定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事情。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没错啊。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叫做去斯里兰卡做国际义工。 哎，斯里兰卡这个地方，我相信是不少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 是的。 是吧？啊，阳光、沙滩是吧？ 海浪仙人掌。 这串台了，串台了。这个是台湾。是这个， 还有一位老船长。 去斯里兰卡做这个义工，我相信做国际义工旅行，我相信这个词对于很多朋友而言还不是很熟悉。 对对对， 这是这两年来讲是刚刚兴起的一个活动啊。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刚刚兴起吧，应该就是 刚刚广为人知。 对对对，更多人比较熟知的这样的一个项目。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一位嘉宾，他比较特殊了，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去斯里兰卡做国际义工的同学。 哇， 那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在我们周三中午的12点到1点的这个我爱我的国节目当中获得第一名的选手。 哇， 他就是我们的陆子豪。好， 有请 子豪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子豪，现在呢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很有幸这周三能够在青年广播获得这个我爱我的国第一名的成绩。 啊，果然是冠军选手啊，感觉整个人的状态 都 是不一样，气场非常的强大。 对对对 啊。 其实子豪呢也算是我们的师弟、 哦、 对吧，也是我们的师弟， 是的。 但是其实也没有也一开始我在挑选选手的时候没有想到子豪是我们的师弟，然后结果发现就是聊完， 就是不仅是师弟，还而且拿了冠军， 而且拿了冠军， 倍儿长面儿。 觉得挺有面儿。那其实一会儿呢我们会在的那个半点之后会给大家放一些子豪在节目竞赛当中的一个表现的视频， 可以看看他是如何获得这个冠军的。 对对对，其实拿到冠军之后，子豪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 既然这个冠军的奖品是非常诱人的国航的一折机票，所以当然就是不能把这个一折机票浪费掉。想要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尽可能的在保证学习的情况下吧，多出去看一看。 对对对， 就是强行加一个保证学习的情况下吧， 强行把自己拉回到正轨上去。好，那我们也是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国航的 我爱 我 的 国的活动当中来，不仅有一折的诱人的机票，同时也有国航准备的精美小礼品，还有 而且说不准你就成冠军了呢。 对，说不准你就成冠军了，还有这个现金优惠券。 哇， 还有 奖品好丰富，我可以参加吗？请问 不可以，本科生，这本科生才可以参。哦，对，现金优惠券这个的争夺你是可以的。 哦，我可以做这个场外互动嘉宾。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到场外线上答题。 就是我以后作为这热心听众， 对， 王先生， 对， 然后 新听众王先生， 然后我再打个电话说，你好，我要才参加。 没有打电话，没有打电话，只有在直播间里面跟我们随时互动 啊， 答题，好吧。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参加， 可以来参加一下啊。 对对对， 也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都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啊，这叫做我爱我的国答题互动活动。 那这个时候就要给大家说一下来看我们青年说和我爱我的国节目的收听收看的方式。 我插入一个硬广啊， 对， 首先你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了。也可以通过那个 啥来着 啊可以通过新浪一直播啊搜索 活力982，就可以搜索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982青年说，就可以在直播间中看到我们啦。 这就是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 当然了，还有最传统的通过广播，就是 FM98.2 AM927， 对，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就是，但是啊，我们这个青年广播是可以看的广播， 没错。 所以呢，您如果有条件的话，一定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直播间当中来看一看我们， 也和我们聊聊天嘛，对吧？ 当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广播主持人怎么做起视频来了呢？ 是的呀， 哎，就可以看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步入正轨啊，这个聊回主题，我们今天的去斯里兰卡做国际义工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对，就是， 首先呢，就是想给大家普及一个知识，是国际志愿者组织。我今天早晨在聊天的时候就已经把志愿者说成了志愿者， 就是，总是咬到舌头， 就咬到舌头，不知道为什么。好，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国际志愿者组织这样的一个组织，它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1970年的时候啊，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叫做组成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啊。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呢，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独立的机构，负责管理与这个国际志愿者事务相关的各种各样的事儿啊。联合国志愿组织鼓励志愿者成为这个本国和国际间发展的一个桥梁啊，促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进步，并且使之得到持续的发展。这个组织呢，就是隶属于叫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从属和隶属的关系是不一样的。 啊，就是他是我的小弟，啊，是吧？ 对对对，他是小弟， 是从属。 对对对，从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那同时，在1970年呢，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组建了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UNV。总部呢，原设在瑞士的日内瓦，后来于1996年7月移往德国的波恩。UNV 呢，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独特的机构，从事和管理与国际志愿者事业相关的各类事务。它从属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最大的直接向发展中国家输送各种行业高中级专业技术志愿人员的组织。它的宗旨呢，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积极有效的援助，以支持全球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没错，咱们现在看很多人做这个志愿者这个词现在真的非常的火啊。 是的， 不管是你去做什么社区志愿者，哪怕开个演唱会，做志愿者啊，志愿者这个词儿，它最开始从哪儿来的啊？就是从这儿来的。在这之前都是没有志愿者这说法的啊。所以说，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志愿人员组织是宗旨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效的援助，来支持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是非常的心中有大爱的。 对 啊，它的中方合作伙伴是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下属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项目的设立呢，是由双方批准的。北京的国际志愿人员协会呢，也是得到了这个组织的认可，负责联合国志愿人员项目在中国的开展以及具体的实施。 那么有人就要问了，在这个国际志愿者组织里面究竟有多少的人呢？多少的志愿者呢？ 就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高大上啊，联合国下属的这个国际志愿者组织， 那一定人很多， 没错。 实际上，每年全球只有约5000名符合条件且具有丰富经验的人自愿加入了这样的一个组织当中。 其实这个规模说大也不是很大，说小也不是很小。 我觉得在国际上来说，这样的一个规模应该算是比较小的 啊，因为它每一个岗位的人都包含进去，一共才5000人。 对， 所以说 5000多个人， 这些5000个人到140多个发展中国家从事志愿服务。从1970年以来，已经由16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3万多名联合国志愿人员到140多个发展中国家去委派任务。 是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有70%是来自发展中国家，剩下的30%来自发达国家。 是的，据这个联合国人员组织的2001年的啊，这是好多年前的一个报告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5000多个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从事这些有较高技术专业背景的以及丰富经验的志愿者在这里提供服务了。 那么志愿者，这个联合国的志愿者人员呢，他们有什么要求呢？他们能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他们的主要工作包括什么内容呢？其实是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下的。 首先，第一就是与需要技术帮助和支持的政府进行技术的工作。 你 包括早年间啊，很多一些国家对于中国的一些技术援助、 技术支持 都是可能和这有关的。第二呢，就是与社区和基层 工作啊，帮助所在区的啊人民达到自力更生的目标啊。第三呢，是从事人道主义的援助工作，帮助受援国家人民重建家园。我可能看到过很多战乱的国家， 有战乱的， 会有一些志愿者对过去去帮助他们重建家园。第最后呢，就是从事和平建设事业、 哦、 啊，为了人类的和平，为了人类的发展， 是的， 送出自己的一份力、啊、 而且他们提供了教学、培训、鼓励、支持和促进他们对他们的这些服务对象，就是其他国家的这些人民。 而且这些志愿者中有三分之一的志愿人员在全球最贫困、最偏僻和最落后的地区工作。 我觉得这三个最对于志愿者来说，可能我们认为的最贫困、最落后和最偏僻的地方，对于志愿者来说，我觉得他们正是认为那里是最需要他们 的地方。最需要他们的地方，没错、这些志愿人员有一半都是远离都市，在偏远的农村乡镇去工作、啊，也是非常的有毅力啊！这确实也是必须得有爱心，必须得有这个责任心， 有大爱， 对，才能做得来这个事情。 对对对。同时呢，在人员的引进方面，其实我们中国也做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 就比如说，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和联合国的志愿人员组织合作。早在1981年，中国的政府就已经代表中国政府的代表就已经与联合国的志愿人员组织代表在北京签约了，决定互派联合国的志愿人员，而且对经贸部的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呢，是这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华发展业务的官方合作机构，也是 UNV 项目的执行机构。同时交流中心呢，也是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中方合作伙伴。那么迄今为止，该组织向中国派遣了来自不同国家的210余名专业的志愿人员。 没错，这个随着现在志愿者这个服务的越发的成为一个主流的潮流啊，很多的人都开始去做志愿者了，不管是外国友人来咱们国内做这个志愿者，还是中国咱们国内的人员出国去一些更加贫困的、更加需要的地方去做国际义工，都是做这个志愿服务的一个怎么说呢？不分贵贱吧，我觉得，所以说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啊，来自各个国家的这些志愿者是为咱们国家的这个发展做出重大的贡献的。特别是在早年改革开放初期，在教学改革方面，他们也为中国提高外语教学水平和满足对外开放的需要，培养了大批的外语人才、管理人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是的，其实也有很多科技的人才也是从国外回来，然后通过在这个国外的学习，然后回到我们国内来发扬光大的。 就是我们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啊，叫做早年就是生产出来疫苗啊，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乙肝疫苗，这个东西可能早年的时候在国外已经非常的成熟了，最早的时候就是通过一种国际援助进入到咱们国内的。 这就是其实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都是对于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援助和支持的一个方式。 是的。 那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就是简单的普及介绍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际志愿者组织。那今天其实子豪坐在那里也刚才有认真听到过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那你觉得和你所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刚才主持人哥哥主持人姐姐说到这个国际志愿者组织它是下属于联合国的一个组织吧，然后像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然后如果说我要通过联合国的手段，通过联合国的方式去进行国际援助的话，好像和我的身份有一点不符，所以我就作为一名学生，我只是凭着一颗想要做志愿的心，然后去找到的社会上的一些能够提供相关途径的组织和机构来帮助我完成这个小心愿的。 其实没错，咱们现在随着咱们刚才讲的联合国这个事情啊，可能是最佳高端的最早期的最权威的这个义工，就是这个志愿服务组织。 对， 那现在咱们在社会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志愿服务机构，包括在学校里啊，在一些出国的项目、国内的项目都有很多很多的项目能够帮助大家去做义工。子豪也是之前参加了一个类似的一个项目，那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好，没有问题。因为其实现在咱们国家的政策还是蛮倾向于这边的，所以 所以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样子的机构和组织，能够给像我这样的有想法的大学生提供一个平台和通道，去完成这样子的国际义工的一种行为。然后像我的话呢，就是从互联网上然后找到一家这样的机构，在保证了我的英语的前提下，达到四级或者六级更高的水平这样一个前提下，然后他们会把我去安排到我选择的那个国家来完成一到两周的国际义工旅行。 那对这个英语水平是硬性的要求吗？ 因为毕竟我们出国是要和外国人去交流的，在那个地方是没有导游，也没有一些翻译来帮助我们和当地人进行交流，所以我们本身的英语水平是要有一定要求的。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四级和六级，并不是说你考到这个等级你就一定可以说有资格去，而是说你一定要有类似于这样等级的一个与外国人交流的水平。 其实哪怕就算你考了四六级是吧， 你也沟通不了。 对啊，对于大多数的四六级的考过四六级的朋友都知道呀，这个四六级可能就是一种相对而言比较哑巴的英语啊，我们可能很多人学的都是比较哑巴的。 对对对， 你需要一些更加的口语化交流性的东西。 对对对， 对吧？那去从事这样的项目，一般情况下需要交多少的费用呢？ 因为像我从事的这个是有两周的项目，然后两周项目一周是在从事着对当地的小朋友的英语教学，还有一些音乐啊这些的教学方面的工作，然后还有一周呢，是因为斯里兰卡当地动物保护意识特别强，他们会成立很多的海龟保育机构，然后第二周呢，我从事的工作就是在海龟保育所来完成相关的清洁啊，包括换水换沙这样子最基础的工作，所以这两周的工作下来，我是大概花了4000块钱，算是这个平台收取的报名费。 那收报名费之后，就比如说你到那边，到斯里兰卡之后，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花费？ 这个4000块钱呢，是我的在那边的每一天的安排，包括车接车送，包括住的地方，包括吃的东西，都是包括在这个收费之内的。 咱们之前讲斯里兰卡是旅游胜地啊，是很多人中心中的这个理想的旅游目的地，但是对于做国际义工组织的志愿者而言，他可能更多的不是去旅游，而是去那里从事一些比如说做这个支教活动，或者说从事环境保护活动更加有意义的一些事情，所以说那你去参加这样的这个国际义工旅行啊，国际义工组织为什么是选择的是斯里兰卡呢？ 因为其实这样子的国际义工组织，刚才哥哥姐姐也说到了，都是发展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一定的援助。其实我们不是援助，但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大多数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说像我这次去的斯里兰卡，再比如说会有尼泊尔或者埃及这样子的地方，它并不是特别的富裕。像我选择斯里兰卡，其实我是有一点小私心的，因为那里的风景真的是非常的美。 有机会去旅游景点玩一玩吗？ 是有机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去到这么一个风景秀丽、每天阳光沙滩这样子的地方，再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 又上台了。来， 你继续去吧。对对对， 没错，要是在这样的地方也能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儿，来帮助我去记住这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更完美的选项。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之前我们做过一些节目啊，过去关于这个工作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怎么样进行旅行啊。 出差的时候还可以去旅行。 你比如说你可以抽出来点时间去当地的这个不同的旅游景点稍微逛一逛吧啊，晚上的时候对吧。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工作的时候可以略微的放松放松。对，我觉得对于志愿者也是一样的啊，可以找一个时间去略微放松一下。那你能讲一讲你当时的每天从早到晚的安排吗？ 好 ,OK, 是这样的。志愿者的工作其实时间来说并不是特别长，我们大概需要每天早晨9点钟到12点钟，然后下午呢是在2点钟到5点钟，相当于是每天工作日每天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来从事志愿活动。那么其实能够发现晚上的时间是完全属于自己空出来的，所以在一天的志愿行为结束之后，就可以和朋友一起去当地的城市，去当地的海滩，去享受一下海滩烧烤这个样子。 其实这真的非常有诗意啊，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去旅行，不管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啊，都喜欢报旅行团啊。旅行团这个可能稍微这个价格高一点的还好一点，对，然后回到家里什么都不知道啊。其实这样的旅游我觉得挺没有意思的。像他这样既能从事相关的有意义的活动， 又能够去真正的叫探访当地的风土人情了，这是、嗯、是吧？ 我觉得那其他的一会儿我们将会给大家放一些这个子豪在斯里兰卡做义工的一些短视频。那我们先进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好的，北京时间的8:34，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青年说。大家好，我是王瑞。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薇，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老搭档嘉宾王瑞，同时我们今天呢也是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我的小师弟，然后也是我们国航的第一期的冠军选手， 也是一位非常不安分的青年人啊。 哎，他自己说自己是不安分的青年，陆子豪，有请子豪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陆子豪。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是关于做国际义工的。 对，国际义工旅行这个词儿，我相信对于很多朋友而言最开始是不了解的。 哎， 那咱们上个时段的节目就可以稍微了解这么一点点啊。 别丢了 啊，就是国际义工旅行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它是其实是它看起来好像是一种去国外某一个地方游山玩水，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是去做一些从事志愿服务相关的活动啊。子豪也之前去了这个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在很多人的这个是一个梦想中的旅游胜地，但子豪去那里做了两件公益活动。 是的， 分别是这个叫海龟保育和这个当地的英语支教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两件事情啊。能不能和我们聊一聊那个项目的细节？比如说，你去英语支教是教的当地的小朋友吗？ 去英语支教的话是有两个地方，因为那一周都是英语支教，所以在前两天呢，我们去到的是幼儿园，当地的幼儿园都是5岁6岁的小朋友，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那里的小朋友简直都太好看了。 就长得很好看， 长得很漂亮是吗？ 眼睛特别大，虽然他们因为那边是热带地区嘛，所以肤色会比我们黑一些，但是他们的眼睛特别大，就跟洋娃娃似的。 那你们教他些，教他们些什么呢？ 因为其实说是英语支教嘛，但是对于5、6岁的小朋友来说，你要给他们讲单词、讲句型、讲语法是不现实的。 是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陪他们玩。 那斯里兰卡本身是讲的是 斯里兰卡是这样的，它是讲英语，但是它也有本身的斯里兰卡的语言 啊， 而且与此之外他们还有一种当地的语言叫做泰米尔语，所以他们这些小朋友们从小就要学习三种语言，英语、斯里兰卡语和泰米尔语。 那你们相当于成了一门这个专业课老师。 我觉得其实跟中国也差不多。 是的， 我们中国 也要 学三种，哪三种？ 普通话、方言。 对，普通话、英语和方言。 是的。那对于你们就是之后去这个支教，支教了多长时间？在当地的这个幼儿园。 幼儿园的话是2天的时间，也就是每天6个小时，2天12个小时， 就是这两天全部都是英语课。 也不一定啊，说是英语课，是我们用英语这个方式 来和 他们 交流。 比如说我们会在幼儿园，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些材料，比如说手工啊，或者说一些绘画剪纸这样子，我们是以一个互动的形式来进行的。 感觉和国内的幼儿园有什么区别吗？ 如果说和我以前的上过的，我小时候上过的，因为我是97年的嘛，比起我那个时候上过的幼儿园，我觉得他们的幼儿园可能会显得更有趣一点。因为他们都是3、4个小朋友在一张桌子上 围坐在 一个小圈，然后大家4个人就可以互相讨论啊，互相聊天这样子。我觉得当时大家都是端坐在桌子面前，手背后坐直，腰挺直，这个样子上课。 我们小的时候可能上幼儿园学前班， 对，要求一定要就是手放在桌子上， 把手放到小桌子上 啊，什么叫眼离纸一尺， 一尺一拳一怎么地的， 对啊。这是我相信这是特定年龄人才能听得懂的话。 我觉得可能80、90、90 对 95前 都还能听得懂这个话， 都还能比较懂。 那就是这个去，比如说你去做什么公益项目，是你们自己选择的，还是这个项目组安排的？ 这个之前我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就选择这一周做什么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大方向，比如说这一周就是来做小朋友的这个英语教学，所以这一周基本上是以英语教学为主。然后呢，当地的我们的接待人吧，算是会有当地人来接待我们，当地的负责人，然后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比如说当地的景点的游玩，会简单的安排一些这样子的活动。 就是也旅游这一方面，他也会相对而言照顾一下你们。 是的 啊，就 毕竟也是一个全新的地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就是两方面都顾及到了，一方面就是去做这个公益，另一方面做旅行啊。那这个项目组这个组织，它本身是一个旅行团，还是一个公益项目组织？ 因为刚才也说过，我 通过这个平台来去往斯里兰卡做义工的话，是需要交报名费的。 是的， 啊，所以他们是有商业属性在里边的。 嗯。那就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报名费还是可以接受的、啊、相比而言去斯里兰卡旅游的价格是要更便宜的很多。 对，其实我对比过同期的同时段的旅游产品，确实是价格上要占一定的优势。 大概便宜了多少呢？ 大概便宜了，因为我们同期要是去斯里兰卡旅行半个月的话，一个人得小10000块钱。 差不多。 像我这，但是我这个机票其实是自理的。 哦，就是你飞过去的票是自己买的、 对，来回都是自理的，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可以省2000-3000块钱吧。 哦，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就是相当于你省了在当地的这个 吃住的 一个钱， 而且还 打了很大的折。 对、啊、那斯里兰卡其实是属于一个亚洲国家是吧？ 没错。 你觉得你对斯里兰卡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是哪里呢？ 对他们印象最深的我觉得就是当地人的热情。因为在去斯里兰卡之前呢，其实我这个人喜欢做功课，就去哪儿、我喜欢先了解一下当地的。 哎，我喜欢跟这种人一起出去旅游， 真的就 特别省心， 不用带脑子。 对，不用带脑子。他说今天去这里，我说好，走；明天去那里，好，走。 对， 在去之前呢，我就在互联网上看了4集的斯里兰卡的纪录片，是央视拍的。然后对那里有了一个了解。因为那个纪录片里展示了非常多的当地人们的生活，包括因为那里的采矿和宝石很出名， 是的， 所以有很多人在从事这个淘金的淘矿淘宝石的职业， 就是我们之前会在很多的影视作品里头也看到类似的讲解啊、 是但是其实那样子的可以说是采矿工了，是比较辛苦的生活， 就是淘金者、 淘金者没错，淘宝石者是比较辛苦的工作，但是那个纪录片里给我展示的感觉是他们完全享受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而且包括一些他们毕竟是沿海国家嘛，他们是一个岛，所以打鱼也是他们的一个主业。 那实际上他们享不享受在其中呢？ 是啊，我去之前呢，我就报了这么一个，我说是不是为了这个纪录片是为了美化他们的形象来展示一个热情的国家，是这个目的呢，还是他们真的本身就很享受呢？其实我去之前是抱着这么一个疑问的。然后当我去到那里大概一周多的体验之后，我明白了他们是真的非常享受这样子的生活，尽管生活没有那么的富足，但是他们都很快乐。 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工作使我开心。那其实我这边也是找到了一个关于斯里兰卡大海的一个视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来，因为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也是在网络上有一小段的这个介绍斯里兰卡海滩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哇，好多人，哇，好多鸟，哇，好多水。 其实我觉得这个这些地方和国内的一些沙滩比起来人更少一点。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水下的人很少。 旅游旺季的时候，到咱们国内的很多的旅游沙滩城沙就是海滨城市，那沙滩浴场都是人山人海，两 下饺子 下饺子一样啊、嗯。其实这个给人带来的旅游的感受是非常差的， 嗯 啊。但是如果有机会去这样一些国家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去沙滩的它的旅游的感觉稍微好一点， 嗯 啊。 子豪有去沙滩玩过吗？ 嗯、有去沙滩，很幸运的是当地的负责人给我们安排的小旅店就是。海景房 哦，海景房， 对，所以我们每天一开门一开窗就可以看到大海。 嗯， 哦， 那你所看到大海和刚才视频当中看到的大海感觉， 我觉得我看到大海比他看到的还好看一点， 还好看、 感觉他拍视频这一天 更湖、 这个、 蓝一些，天也会更好看一点， 感觉他拍视频这一天这个 天气不太好 对吧。 就是人比较少，那人的感觉呢，你就说就是他刚才说的在水里面的人不多，但是海滩上人很多， 嗯， 这样的情况， 因为可能也是因为当感觉他拍摄那个日子有点阴冷的感觉，阴天 是的 啊。如果是晴天的话，基本上从下午开始，就海滩上会有陆陆续续的当地的很多小孩也好，大人也好， 嗯， 都会去下海去玩去游泳， 嗯， 就可能海滩上也没有球场，什么都没有，空空荡荡，但是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去踢球，去打沙滩排球， 嗯， 这样子，而且不是说是。可能陪孩子一起去玩，而是他们真的很快乐。 你自己也喜欢玩，是吧？ 自己喜欢玩啊、其实，它很多，其实沙滩就是这样嘛，不需要你建设很多的基础设施啊、你只要有沙滩。这一片大沙滩有非常大的一片地方、其实就是最好玩的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提到沙滩，然后就我就满脑子都是阳光、 海浪仙人， 海浪仙人。我现在就已经满脑子循环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他的这样一种梦想吧，我觉得 条件反射、 去沙滩就要想要阳光， 海浪仙人掌 是的啊，就像我们从小到大听到的这首歌一样的、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去海边玩。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记忆， 没错， 很多人就是的梦想，就没有见过大海的人，他们的梦想就是说去看一看海， 看一看海 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可能也对于我们这些内就是内陆吧。 内蒙 像我这种内蒙古 是 从小生长四面环山，四面 大山里的孩子， 内蒙古海军嘛，我是。然后没怎么见过海， 没有草海， 没有，对，我没有草海，但是没有真正的海了。然后其实看到大海之后，会有不自主的想去亲近的感觉 啊，就是往海里一跳啊，亲近一下， 然后就上不来了。 那你去做这个去海边玩的时候，你感觉当地的风土人情如何呢？像这个人说的，特别的热情吗？如果你跟他们 say hi， 他们会跟你 say hi 吗？ 是的，而且不光是像视频里的姐姐呢，是说她对小孩子 say hi， 然后小孩会特别害羞的，还不太好意思，但是他们很愿意和我们打招呼。而且除了小朋友之外，如果是你遇到的是成年人，他们注意到你之后，他们甚至会主动的去和你打招呼，就哪怕他不是商人，不是要卖你东西的，他就是一个居民，他都会很热情的和你打声招呼。 就是一定要和 哎吃了吧，会不会有这样的打招呼方式？他们一般怎么说？ 就特别友好的说 hello hi 这个样子，也很拘谨，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想要跟你沟通的 ， 没错 啊。我以为像咱中国的见到的就是哎吃了吗？ 那其实老外就特别怕被这么问，吃了吗？没吃， 而且很尴尬。 是的， 这样就突然就尬了，场子都冷下来了。 是的呀， 嗯 啊，那你去做这个整个的斯里兰卡这做这个公益项目的这一共是多长时间？ 两个星期 啊，两个星期的时间中，两天是用来做这个这个支教，那剩下的时间呢？ 嗯，是因为我的第一周是负责英语方面的教学工作，所以在这一周的前两天我是去的幼儿园来支教的，然后其他的三天时间是去的当地的一所他们的初中高中，可能是混在一起上的，所以我们的那个班级里呢，既有10岁11岁的这个初中生，也会有一些15岁左右的高中生， 跳过了小学阶段直接荣升初高中、 对，然后到达这个班级之后就会感觉到他们的英语有了质的飞跃。 他们英语说的怎么样？ 英语其实毕竟那个是印度的南边，所以一股咖喱英语，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也听不太懂他到底讲什么， 听不太懂。Hello 还得猜测一下， 就是我们看很多印度电影里头那种英语的感觉， 这种感觉 就这种感觉 啊。这 那你们后来就是这感觉教学的，那去教初中生高中生总需要去教他们一定的语法或者说词汇了吧？ 没错，其实我们去之前也是这么想的。 嗯，然后 结果 后来去了之后呢， 去到那里发现被他们反教了一次。 是吗？那 他们会教我们当地的一些语言。 那就是那边的初高中的学生，他们的英语水平和国内的初高中学生比较起来，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嗯。可能我们去的时候他们也是有一些害羞的，所以也没有特别积极主动的要去和我们表达什么，但是我觉得在他们国家英语作为一个也算是一个主流语言的话，他们的这个能力应该是比同龄我们的孩子要强一些的。 嗯，因为毕竟他们其实是也是在平时生活当中有 使用 到的， 虽然是用的咖喱味英语，但是咱好歹用英语， 但是它也是英语是吧？ 而且当时有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因为其实我们会一人负责一到两个就是点对点的这样子的志愿服务， 嗯， 所以我当时准备了一首歌，英文歌叫哆来咪， 嗯， 然后我教那两个小女孩唱。就是导人咪，然后教完之后呢，我就看他特别不开心，一直皱着眉头，然后也不和我说话。我就问他，我就问你怎么不开心呢？然后他跟我说，我不喜欢唱歌。 我不喜欢唱歌。 他跟我硬硬的学完了一首英语歌之后，告诉我不喜欢唱歌。那会儿我还简直好绝望， 但是咱们一般印象中感觉就是印度那附近的人都是比较 能歌 善 舞 的，因为可能受这个印度电影的影响，一言不合就开始唱歌跳舞。那其实事实上这也是存在个人上的差别的，是 对的。 我觉得像这种尴尬的时候就应该推一下音乐。好，每次遇到尴尬的时候，不知道要说什么，不知道该怎么办，教给大家一个方法，放首歌，哎，就好了。 那所以说啊，就比如说像现在这样， 就像现在这样，就 是 那 你之后第一个星期这个支教就结束了，那第二个星期是做的海龟保育， 对，第二个星期是海龟保育。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的幸福啊！我之前看过一个咱国内的一个志愿者，不是志愿者招聘，是真正的工作招聘。 嗯， 你猜招聘的是什么？ 是 四川卧龙大自然保护区招这个熊猫保育员。 那肯定就是。幸福到爆炸！ 不过放心，咱们都没机会。 为什么？ 要求一定要有叫做生物学啊，就是动物学，还有各种各样学的啊，研究生以上学位。 研究生以上学位， 嗯， 像我这种就是完全没有机会。 就是、相当于每一个有这样学位的这样经历的这个高材生，去照顾一只国宝。 哦，就是招。极多的人去照顾那 一到两只吧，可能我经常看见那个很多的网上有视频啊，那个保育员左胳膊上挂一个，右胳膊上挂一个， 对， 是的， 就是这样干这样的工 作，这是真的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工作， 我觉得也 是， 是 吧？就是去养育保育小动物、小宠物，就那我觉得其实熊猫是咱们的国宝啊，对于他们这个斯里兰卡而言。 海龟应该也是 最有特色的，就是他们那儿的 很重要的 海龟这种。我小时候学过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课文， 是 吧？ 送小海龟到海里去， 对，告诉你不能把它直接扔海里去，因为要经历挫折，是吧？ 可以。 那你们真的是去这样去保育海龟吗？把它们送到海里去吗？ 对，那边的海龟保育所的负责人员也跟我们讲说，一定要让海龟自己通过自己孵化这个从蛋里爬出来的方式让它自己进去，因为我事先也了解到斯里兰卡是一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强的国家，像他们国在虽然那个岛很小，可能只有我们的一个省或者两个省这么大，但是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自然公园，就是完全自然的状态，所以他们的对于自然和生物的理解应该会比我们更加重视一些，所以他们有非常多的海龟保育所。海龟保育所一般分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就是养成区，里边的海龟都是按种类分好类在不同的水池子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残疾的，可能都是受过伤，或者有人为也有自然因素受过伤，然后被送到海龟保育所来进行一个安稳的养老环节。这是一个区域，另一个区域呢就是孵化区。那个区域是一片干净的细沙，每天都需要就是每一期都需要更换的细沙，然后来孵化小海龟。然后有一个我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感受，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海龟孵化区它要把那个蛋埋在土里，会垒一个小土丘，然后前面再立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几月几号，然后把它放进去的，好计算日期嘛，然后其实这样子的造型特别像一个坟墓，其实，但是却是在这样子的小沙丘坟墓当中，却孕育了一个一个海龟的生命， 小生命， 对，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 涅槃重生的感觉。 是的，嗯，你这个进行了一个星期的海龟保育的工作啊，进行了一个星期之后啊，海龟它从这个从它蛋的这个状态到孵化出来，一般情况下需要多长时间？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直接这就是你在 你 星期里头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因为特别不巧的是，因为我在第二周做海龟保育的时候，第二天做海龟保育的第二天，我就受伤了，光荣负伤。 为什么？ 所以我只体验了两天的海龟保育，还没有见到有小海龟孵化出来这样的情况。 就是也是很可惜，没有， 特别可惜。 我还觉得，如果说你能 看到小海龟， 看到小海，对你把它海龟蛋放到那个细沙里，然后看到小海龟孵化出来，一定有一种做妈妈的感觉， 有非常的成就感。 其实在成长区的其实在那个养海龟，养那些受伤海龟的区域当中，也会有一个小水池，里面放的是刚刚孵化出来的小海龟，它们需要长一阵儿，长半个月到三周这样子， 才能够 再放回海里。所以在那个里边，我是看到了一些特别小、特别可爱的海龟，就把它们放在手里，它们就跟动画片里似的，非常可爱。 就是哎呦，想想都那个， 是的， 特别那什么。但是刚才子豪有刚才聊到说，很不幸的是在做保育的第二天就受 伤 了。伤 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聊的事情。那么一会儿在这个 整点报时之后 呢，我们将会给大家具体的聊一聊，究竟是怎样的一些事情才会出现，比如说受伤啊，怎么样 危险的情况。 那我们一小段歌曲和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聊。 枣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活泼而西北南，风险走西海风，南以566万整地，祖国精彩。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时间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上午9点，广州， 哦耶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 Yes。 谈恋爱的青年说，头可断，发型绝对不能乱。上学的青年说，再牛的肖邦，嘿嘿，也弹不出挂科的悲伤。上班的青年说，洛阳亲属不相问，有富不带几币呀爹。有了孩的青年说，世界上的哭，哎呀，有两种，一种是哭，哎，一种是孩子哭。青年说，说青年人的事儿，论年轻人的理儿。新时代，咱们来听青年说。 好的，在一小段音乐和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8.2 AM927，正在为您视频音频同步直播的早间资讯服务类节目青年说，我是主持人雨薇。 大家好，我是王瑞。咱们今天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不，他自己说他是不安分青年，来和咱们讲一讲关于这个国际义工旅行的这么一个项目。 也是我们的同时，也是我们嘉宾陆子豪。有请子豪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子豪。 子豪也是，其实可以看出来，大家如果一直在看我们节目的话，其实可以看出来子豪是一个非常善良 的 一个人。 感觉他这个经历非常的丰富。 对， 去这个斯里兰卡待了2个星期， 还受伤了， 还受伤了。其实我觉得这是对于咱们不管是出国玩，还是说你出国做这个国际义工旅行，哪怕在国内玩，在国内做义工旅行，最不希望看到的一件事儿。 对，子豪可以给大家讲一讲吧。 可以。为什么说我叫自己不安分青年呢？可能原因就是因为小时候太乖了，所以长大了脱离父母的庇佑之后，就想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来证明自己其实 不是乖乖的小孩， 其实也不是乖乖的小男孩。 然后腿就摔折了。 然后腿折了。 然后呢，因为刚才也讲过嘛，就说白天我们在从事志愿工作，其实晚上5点之后的时间是都很闲的。而且呢，他们又是热带国家，所以日落的时间比较晚，有充足的时间能让我们出去。然后其实义工旅行有一个局限，就是我们只能在一个城市。 是的，是的。 哎，对，所以当你在这里待了4天5天之后，你会觉得你能去的地方都已经去过了。要想去再远的地方，你就得考虑其他的交通工具了。哎， 这样的话我就把视角转移到了离酒店不远的摩托车租赁行。 啊，于是乎 我大概想明白了， 我大概懂了、因为在我身边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 有很多这个啊小男生们啊、喜欢觉得骑着摩托比较酷， 比较帅，然后比较有感觉 啊。首先提醒大家，在北京市五环内是不允许骑这个 摩 托车的啊。 对对对。 但是这个去在斯里兰卡骑摩托车，因为咱们整体的概念的感觉，那边可能交通相对而言混乱一点啊。后来是因为什么而受伤的？ 嗯，因为我初中和高中在家里呢都是骑电动车上学的、所以我自认为自己是有驾龄的老司机了、而且其实我租的车呢也不是那种骑跨式的大型摩托需要换挡那种、它就是踏板摩托、但是会比我们国内一般的踏板摩托要大一圈。 嗯， 这样的话其实它的马力也会更大。反正就我的驾驶体验来说呢，我都没有把它拧过油门的最下面，因为真的太快了，我都不敢拧到最下边。然后是怎么摔的呢？是因为那天下午我们结束了这个志愿活动之后，我和我的朋友，然后我让他坐在我的后座，我们租了一辆火红色的摩托车，想要去沿着海岸线追逐落日。然后去就想，其实说白了就想找一个视角开阔的地方去看一下落日。 坐在我后座的兄弟 虽然后座应该是一个女孩 啊， 但是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去的这个项目。之后我们就往前骑，因为那边的他们的路和我们是相反的。对，他们得靠左骑， 靠左骑 、然后又因为我们是要沿着海滩嘛，所以不免路的旁边就是沙滩，就是石子。所以后来我才注意到大家骑摩托都是在路中间骑的，因为我觉得路中间骑很危险，所以我就很乖的沿着路边在骑。但是就是到一个拐弯处，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底下全部都是碎石和细沙 啊、所以就滑倒了。 然后到那个上面我就特别紧张，一下子之后我就做了非常愚蠢的一个行为， 刹车 减速。 哎呀， 其实在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吧，在那种情况下刹车减速是一定会失去重心然后摔倒 的。 之后那会儿的时速大概有40-50的样子，就 哇，那真的很快了。 其实已经开得很快了，对于摩托车而言。 对，但是你在大海旁边，你不觉得自己很快？ 是的，因为比较开阔。 没错，而且大家都是超我的车。 对，大家都车速比你还快。 没错，而且那会儿就夏天嘛，热带地区穿的短袖短裤，所以直接倒地打几个滚。当时膝盖就受了很严重的伤， 然后就直接被送去医院了。 对，然后那会儿我们其实已经没有行为能力了。当时，哎，说的特别巧，就在我们摔倒的那个路口，其实什么都没有，但是 就是有一个， 偏偏在那儿就是有一个海边商店，特别巧，就跟咱们那个书报亭似的，有一家海边商店，然后那个老板就哇，他就赶紧出来看我们什么情况，然后旁边也有很多当地的人，他们在玩嘛，也就围过来看我们，又给我们搬凳子，又给我们倒水，问我们需不需要救援什么的，最后给我们打了120。 那不就当地的人 打了当地的120， 打了当地的120， 当地的120。 我还寻思，我说妈，斯里兰卡也是120， 120是全国通用，全世界通用， 全世界通用。 我觉得真是，但是其实我听这故事啊，感觉最暖心的点就在于当地人的这个 对 非常的热情， 他会及时上来跟问询问你的情况，会不会问你， 他会主动把你扶起来，有人扶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走路了，那个时候有好几个人架着我们，有人给我们搬凳子，有人给我们倒水，还有人把我们摔的车停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就在想，如果说我在国内的某一处摔伤，会不会大家都过来围观，然后不会帮我这个样子。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国内目前大家的一个，我觉得是，我觉得是怕了， 心病，是的， 我觉得是怕了，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导致大家不敢再去做这样的一些，比如说帮助别人啊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只要自己 力所能及， 就应该去帮助一下别人。 是的，那你后来在这个摔跤之后，大概一直休整到整个的项目结束吗？是。 因为那天晚上我就到当地的，我和我的朋友嘛，就到当地的医院，因为我那个腿摔得比较严重，就当时那天晚上就缝针了，所以没有办法走路，我大概在酒店多躺了有个5-6天，然后能够基本上能够拄着拐自己走了，然后这样我才选择回的国。 在当地的这个相当于在医院里头待了1星期还要多。 那天晚上是在医院待了一个通宵，因为我们去的是一家当地的政府医院，它是比较落后的，所以不管是医疗条件还是它的效率都很低。我们大概6点钟去的医院，等到我们能够接受治疗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午夜时间了。 这么晚？ 很晚了。之后 经过手术和包扎，我们就回到酒店休息，但是需要每两天呢去换一次药。 哦，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些南亚国家，包括东南亚国家，最大的困难。经常会遇到，如果你在当地生病了的话，这个找医院将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其实我刚才有想到说，你这边应该是腿受伤了，膝盖受伤了，骨折应该是骨折吧？骨折 没有骨折，但是掉了很大一块肉 啊，外伤， 哦、就外伤、啊， 就很幸运，因为那天晚上也拍了 X 光片，发现骨头没有事儿。 骨头挺硬啊，小子。 就是咱们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感觉不出来啊，感觉在国内的时候，我觉得去医院排上队，最多等一个小时就。就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而且像这样的应该是急诊， 对，急诊就直接到地方直接就接诊，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咱们都觉得理所当然了。但是实际上在一些包括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这其实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 比较困难的事情。 是的，而且包括咱们的医院都比较乐意给你用一些抗生素呀，或者说现在虽然少了一些，但是早年期间抗生素还是会用的。但是国外的有一些医院，它甚至不会给你用抗生素。我指一些就是欠发达地区的医院，它不是愿意特别给你用抗生素。 这个我有亲身体验。 这个真的是会对你的这个诊疗造成很大的困扰，包括子豪说他也有这个经验，当地的医生可能和咱们的这个理念不太一样。 对，当时我们缝了针之后呢，其实我们去的是一家政府医院嘛，然后就感觉它效率很低。然后我们联系到当地的华人，给我们推荐了一家私立医院。 是的， 他说会贵一点，但是可能我们会放心一点吧。然后我们去到那儿之后，去到那家私立医院，拆开我们的纱布，发现基本没有敷药。基本没有敷药，然后就问为什么呀？然后他们给我们的解释是因为当地人。他们的习惯就是要自行康复的， 哦，就不用药， 而且 就是生扛过来 的。是的，而且咱们国内的这个公立医疗是相对于很多的国家是非常的发达的，咱们可能一直在国内感觉不出来。如果你真的是去过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很多地方虽然是它是欠发达地区，但是它的公立医院特别的落后可能斯里兰卡也是这种情况， 没错。 可能必须得是那种非常昂贵的私立医院才是有比较好的诊疗的手段， 对，才能够接受到比较好的治疗。但是可能当地的一些普通的人们也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样子的医疗。 是的， 我觉得呢，在医院的这一晚上应该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很难忘很难忘的， 是我的惊魂一夜了， 对， 很痛苦的回忆啊。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如果你去国外旅行，尤其是去这种旅游胜地，但是呢又是一个经济不是这么发达的地区，那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太不安分了。 太不安分了，把自己搞受伤了。 那真的是一件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 那你当时是自己在医院待了一晚上，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很难过很害怕的一种感觉呢？ 当时是我和我的朋友一起去的，但是 你朋友也受伤了是吗？ 他在后座。对， 后座可能伤得更严重吧。 没有，他伤得比我轻一些。当时我的膝盖比较严重，但是其他的关节基本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擦伤。他基本都是擦伤这样，所以比我轻一些。然后当我就是被我们俩被分开，是我送到手术室的时候，大概在晚上10点，然后一直到第二天早晨我们才见面。所以在这一整个的时间段我是与外界失联的。那这个时候我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害怕。其实也并不害怕， 有点想家。 那个时候我都不敢跟我妈说，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告诉我妈呢。 就是那当时你是自己没想跟就是包括你的志愿者组织这些人去联系，还是说 其实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就在，因为我们互相留有联系方式，就在救护车上我们已经联系到了国内的这个算是我们的对接人员吧，然后来通过他们帮我们联系当地的负责人。但是可能也是因为种种原因，当地负责人第二天中午才来找我们。可能也是觉得我们太不乖了吧， 太不乖了， 给他们添麻烦了。 那后来你是后来在后来什么时候和家里说的这件事儿？ 我大概在2天之后，就是基本上我对我自己的情况都清楚了，也清楚之后我怎么回去，就是我都解决好了之后，然后我才跟我妈妈报备了一下。因为我觉得他们会担心， 是一个比较独立的人， 对，比较独立。我觉得那你是在因为你是第二天就是受伤了，然后后来还有几天的行程是没有参加的。 后来其实有将近一周的行程我是都没有参加的，而且我们在周末还有一个旅行计划也耽搁了。 也是比较可惜的一件事。 这个真的付出太大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我们还把人家的摩托车给摔坏了 啊。对，那摩托车怎么办了？ 对，当时不是说到有一个海滩老板吗？ 对， 如果没有那个海滩老板，我们真的连车也还不了。 嗯，车可能也就被别人骑走 了。我们就把车放到，就当时很信任那个老板， 嗯， 把车放到他的店旁边，说他给我们许诺他会看着， 嗯， 但是我们第二天在医院就想，哎呀，万一这是个骗子怎么办呢？ 嗯， 就是我还有一度有过怀疑，这是不是个骗子？ 嗯， 因为他拿了我们的钥匙， 嗯， 我当时就很害怕，要是赔一辆车，那得多贵啊！ 嗯， 之后第二天那个当地的负责人找到我们之后，开车带我们去到那个海滩商店，发现他还真的海滩老板帮我们保护得很好那个车，并且因为在印度每一辆车都是有自己的编号的，他通过那个编号就已经联系到了车行， 嗯， 已经帮我们把车给还了， 已经还了， 哇，这真的是。 所以当时就觉得太好了，这个老板 就很暖心。我觉得在异国他乡能遇到这么就是 嗯 被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 很暖心。 我感觉听他的这个描述，感觉当地的人真的非常的淳朴， 嗯， 啊，而且非常的热情， 嗯， 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你去参加这个国际义工旅行所能体会到的别样的风情， 嗯， 这是你去参加一些旅行团所体会不到 的。是 的，是吧？ 可能旅行团当中就是这些人， 对， 接触到 天天接触的就是导游啊，这个， 啊， 同一个团友啊，可能接触不到当地的那些风土人情，这是真正的我觉得旅游的意义所在。 嗯 嗯， 那可以给大家讲一下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吗？ 嗯，后续基本上我就是每天，本来我是去做志愿服务的嘛， 嗯， 是去其实是去帮助别人照顾别人的， 嗯， 结果现在反了。都是别人来照顾我， 嗯， 帮助我，所以在之后我基本就是足不出户的状态， 嗯， 因为那个酒店有个小院子， 嗯， 我就每天搬个躺椅在那个小院子上躺一天，晒晒太阳什么的， 嗯，养养伤， 对，然后酒店对我也很照顾，之后然后刚才又说到这个团友的事儿了， 嗯， 我们当时我就是如果我们平时抱团去旅行的话，基本就是大家哎点头之交都算不错了吧，我觉得， 嗯嗯嗯， 是的， 哎就能打个招呼就也算不错了，但是在那儿呢我的确受到了我们那一波志愿者们都是同龄人，然后还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带着她的五六岁的小朋友一起来， 哦， 其实年纪都相差不大， 嗯， 在那一块我就受到了他们非常好的照顾，他们去超市也会帮我带一些牛奶啊或者肉类这些食品回来， 嗯， 然后平常也会比如说服务啊或者帮我打饭这样子。 就是参加这个义工旅行的团友基本上都是同龄人， 嗯，同龄人多一些，都是20到25岁这个区间的， 哦， 也有一些工作了的年轻的人们来参加， 嗯，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是有相同的爱好，然后也想以相同的方式去到国外有不一样的体验。 嗯，所以说你这是国际义工旅行，既是一种义工活动啊，这个公益活动，也是一个旅行。那你是去这个斯里兰卡待了这2个星期啊， 嗯， 在旅行这一方面，咱们刚才主要聊到这个公益嘛， 嗯嗯嗯， 在旅行这一方面都有什么收获没有？ 嗯，是我们去到的是斯里兰卡岛南端一个叫加勒的古城。 嗯， 这个古城呢是之前因为是离印度很近嘛，所以在当时也不免的成为了英国和其他之类的发达国家的殖民地。 嗯， 所以加勒古城就是一个混杂着西方包括印度风格建筑的一个古代城市。所以在当时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站就是在加勒古城度过的， 嗯， 他们那儿有一个非常好看的沙滩和瞭望塔，也是大家游客众多游客打卡的地方， 嗯， 而且在加勒古城还有一个很好玩的项目，就是也是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舞蛇人。 舞蛇人，嗯， 就吹笛子的那个是吧？ 对，他 们 会坐 在， 嗯， 电影里面 看到， 嗯， 对， 他们会坐在一棵巨大的榕树下边， 嗯， 然后面前摆着一个像棋盘篓子或者篮子这样一个东西，但它是盖着的。 嗯， 如果这个其实我也是在纪录片里看到的，我知道他们的打扮是这样子的。 嗯， 如果你经过的话，可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嗯， 其实那个篮子里呢，就装着一只眼镜王蛇。 一定要是眼 镜王蛇，一定要是眼镜 蛇，一定要是眼镜蛇，就是它脖子下面会有一个扇形区域 的 这个眼镜蛇，然后它会通过笛子，它往左蛇也往左，它往右蛇也往右，会给蛇一些指令，然后他们来配合完成表演。 哇，那 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哎， 蛇应该是被拔掉牙的吧？ 我在纪录片里看的呢是这个的确非常危险，这些蛇不是从小养大的，是直接这些 捕捉 蛇人去森林当中去抓到然后训练出来的，所以他们就是拿生命在 完成这项，哇，拿生命开玩笑啊，我的 完成这项运动， 嗯， 所以当时我们看的话基本就是围一个比较大的圈儿， 嗯， 在那看看完之后呢我们就都会去给一些 小费啊这样子。 那你们有没有说在看这个表演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会觉得很害怕？ 会很害怕。 如果蛇突然窜出来怎么办？ 会很害怕，但是看到那个一般的舞蛇人都是一个比较憨厚的老头这个样子，所以还是有一些安全感的。而且在舞蛇人的旁边呢，还有一个精壮的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身上盘着一条巨大的黄金蟒。 黄金蟒其实没有多大的攻击力的， 对，没有多大攻击力，但是至少看起来 很 吓 人，比 较 吓人。 其实在国内也有很多旅游景点有黄金蟒拍照这样 的，是 的， 是的， 嗯， 但是说实话，虽然我知道他的这攻击力不强，也对人没有什么攻击欲望，但是去拍照的时候总感觉有点担心。 其实我觉得蛇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嘛， 是的， 所以它摸上去凉凉的。我在我高中毕业之后去到是延庆峡还是哪儿，反正就北京周边的一个旅游景区，然后在那个森林里面，就是弯弯绕绕的林子里面就有一个就是黄金蟒拍照的，然后当时他就把那个蛇会挂到你的脖子上面去，然后你拖着它那样的，但是我没有拍照，我就是只是去体验了一下，我觉得哎很舒服，其实软软的， 有点像一个冰袋枕在头上， 对对对，软软的，凉凉的，然后那个黄金蟒其实还很温顺， 是的，但是嘛，那个去这个整个的这个， 但是眼镜王蛇就不一样了。 对呀，眼镜王蛇就不一样了啊，搁他那儿确实是用生命在表演啊。那在这个斯里兰卡，你刚才介绍的去这叫做 加勒古城 ，那相当于你们是用周六周日的时间 来往其他的地方来走。其实我们的计划呢是在斯里兰卡的中部，是他们很有名的茶园。因为斯里兰卡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西兰嘛，西兰红茶大家应该都有听说过，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啊。 对，所以他们那边也是非常适合产茶的这么一个地域吧。所以那里的茶园都非常的受游客喜欢，而且因为这个斯里兰卡还专门设立了一个茶园小火车，能够坐着火车去欣赏茶园以及周边的风景。 那你们可以去采茶吗？ 我们是不能采茶的，但是能够看到茶的制作过程。 你包括在很多的国内的一些著名的产茶地，比如说武夷山什么的，它也有会这样有类似的这样的旅游活动，你也能看见很多的人在下边采茶，但是你也是不能去采的，他采了你来喝那可以，但是你不能自己上手去采，你可能会把他那个就是那个东西给他弄坏， 苗株 弄 坏了。其实采茶是要掐尖儿嘛，而且采茶好像有一个分的一个时间段是在 很早来采， 对对对对对，到中午之前好像就不能再采了。 这个好像是咱国内的中国茶和他们印度茶那种 不一样， 英式红茶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说具体的可能咱们也不是很清楚，但是茶园我觉得作为一个生态旅游的地方也是非常有趣的。 而且其实说到这个茶的种类了，在斯里兰卡呢，很大一批的茶叶其实是中国种，他们是由中国远渡重洋来到那儿，觉得特别适合种植这个茶叶，然后就在那里生根发芽，并且自成一派西兰红茶，然后除了茶园呢，我们还去像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当中，他去的地方叫做尼干布，尼干布是在斯里兰卡西边的一个海滨城市，那儿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叫也不算是景点吧，那儿最出名的一个叫做鱼市。就是当地人去卖鱼然后买鱼的地方，非常的有生活市井气息， 水产市场 巨大的水产市场 对对对，那像这种水产市场会不会说有那种就是直接在街边就支一个摊儿，然后你从市场里面买好的东西拿来我帮你煮？ 这个水产市场和咱们国内看到的水产市场有什么区别呢？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去过南方特别大的水产市场，我不知道咱国内有没有啊，但是至少我在那儿觉得那儿的鱼是真的好大呀。 鱼很大， 鱼我那儿卖的鱼基本上我都是半米以上的， 半米以上， 又大又肥的，特别圆润的鱼，而且都很新鲜，都是现捞出来的， 相当于海鱼。那它这个整个市场有多大呢？ 整个市场其实转下来可能需要，因为路不是很好走嘛，就是都是水 啊， 然后可能小心翼翼的走，能逛个半个小时40分钟这个样子。但是味道一般是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对对对， 你就会离开那儿。 鱼市的味道确实是 很腥， 就是一般人是会受不了的。 这和咱们说去逛个菜市场不一样， 对对对。 但是确实里面也有很多奇形怪状的鱼，我们都没见过的那种。然后说起鱼的话，其实斯里兰卡也有一个出名的景点叫做高跷渔夫。高跷渔夫是他们 也是因为斯里兰卡以前很依赖捕鱼业来作为鱼是他们的很重要的蛋白质来源，所以他们会去捕鱼，然后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捕鱼方法，就是因为会涨潮嘛，他们就会趁着潮落的时候在海上在海滩上插一些竹竿，并且上面安装有座位，那么当潮涨的时候他们就会留在竹竿上，在竹竿上钓鱼，这个叫高跷渔夫。 嗯， 就是相当于这个涨潮之后你有了一个在海上海面上的一个小平面， 对，有了一个落脚点，每个人一个杆子，所以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好玩的，因为以前没有见过，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了嘛，他们也不依赖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 这种捕鱼毕竟效率低嘛， 所以这个只是作为一个游客体验的项目之 一， 一 种也是一种表演的方式了， 没错。 其实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里当中，我们也还会再继续聊一聊关于子豪的国际旅行义工的一些事情，也包括他在周三上我爱我的国节目的一些事情。那我们一小段音乐和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青春到夜晚，世界不停的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它将我唤醒，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不经意的绽放，总有一种感觉湛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当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很美，像是这短暂的

能做这辆车。 其实在这个视频观看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免也看到了导致我们的子豪摔伤腿的那辆小红车。其实这个 很怀念啊， 对，还看上去还是很 啊，为了纪念我这个20岁来的这么，而且我摔的那天呢，刚好是我的21岁的生日。 哇 哇，那这也是 真的是给自己一个别样的生日礼物。 对对对，给自己一个很 啊。然后我回国之后呢，我第一件事我就是在我，因为我喜欢收集冰箱贴，就有重大的事情我都会买一个冰箱贴来纪念，所以我就在淘宝上淘了一个红色摩托车的冰箱贴，用来警醒我千万不能太浪。 然后以后还会再骑摩托车吗？ 当我腿好了之后。肯定得骑啊。 好了，伤疤忘了疼。 我觉得像这样的真的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就是不安分 青 年的一种， 永远在这个摔断腿的边缘试探。 对对对对，一种表现。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就是子豪的一个小小的记录的一个短片。在短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湛蓝的海水和湛蓝的天空， 柔软的沙滩， 对，天上的云很漂亮， 是的，可爱的海龟， 对，还有那么大的海龟， 是的，其实还有可爱的孩子和他们那儿的老师。 其实我刚才看视频的时候还发现觉得孩子们都好可爱， 真的， 然后那边的老师啊，真的就是 真的像电影里看到的一样， 对，他们的衣着服装就是 民族服饰， 对对对，就是那样的服饰。像我们这种没有走出国门的，好像就是眼睛都是眯起来了。就觉得很不一样。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视频也是记录了这个子豪去斯里兰卡去义工旅行，一方面是一边旅游一边做公益的这么一个过程啊。感不感觉刚才子豪看的时候也非看得非常认真， 对， 虽然是 自己拍的， 但是也是可以看出来啊，勾起他对那一段时间的回忆。 我觉得既然是这样，那不如再给大家继续分享一下子豪的这一段记录的全部的那种 加长版 的内容，让大家一次性能够看个够，可能内容里面会更加充实一些，对吧？ 加起来坐了快10个小时的飞机，小罗现在刚刚落地斯里兰卡，现在已经是国内时间2:30了，这儿也到了凌晨12点，满脸油光。现在小罗要凭借我这个大学3级都没过的英语去 solo 一下斯里兰卡的 airport， 看看是我的 chain English 比较牛逼，还是他们的咖喱味英语更厉害。在机场办了电话卡，千辛万苦的联系上了司机大哥，现在正在去酒店的路上，非常不容易。 司机大哥太友好了，给我放中国优酷的电视剧还是电影，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啥。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today? 你今天好吗？ How are you today? Today. How are you today? Yes. 你今天好，你今天好吗？ Yeah, right. 你今天好吗？ 你今天好吗？ 你今天好吗？ 干了， 干了， 干了，干了。Duck, duck, taxi. Duck, taxi. I remember it. 哎不，你好吗？ 你好吗？我很好。 你好，你好，你好。哎不，谁能个哎不？ 哎不。 Yes. 对 对对。 丹丹，丹丹。 You have WeChat? 丹丹。 You have WeChat? WeChat, yeah. Yeah. 这住的就是无敌海底房啊。 我要订单吗？我好的。My name is Peter. What's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不用这样。 斯里兰卡最南端的加勒南边的一个小瞭望台上，非常的凉快，但是特别的热，现在晒死了。迎面向我们驶来的是一个打着转向的红色三蹦子。 光脚在沙滩上走，贼舒服，凉凉的。哦，好深，看到吗？特别深。这个真的是有海浪的，来了一浪，好凉，好凉，好凉。忽略我肘上的这个创可贴。我想挖坑做一群沙雕网友。我要挖坑做一群沙雕网友。 这辆车就是我昨晚从当地的租车行租的，然后马上我们就要狂野飙车了，看它的正脸，跟大家 say hello。我和老胡非常专业的车手被光了， 感谢老师到此。 我和老胡非常专业的车手 ，yes。 Selfie，Selfie， 哎呀呀！我刚从医院换完药出来，第三次换药了。刚才那个医生长得特别像格格巫，然后用他的嘎的音，完全没有听懂他说啥。我只能说，哎， It's okay，哎呀，我爱你。 双向双车道，双向单车道，不用。然后， 当地大车子。 对啊，我操！干嘛？真的。 这段视频其实内容就更多了， 是的， 里面的东西也会看到更多，比如说我们 像我们两位非常专业的老司机 车手、 哎、 专业的车手， 然后下一个镜头就是坚强加勇敢， 坚强勇敢的两个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路面上，也不是当时了，就是在视频当中的路面上的这样的一个 交通 情况， 混乱，有点混乱， 是很混乱、而且就是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右向行驶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左向行驶会看起来很别扭， 有点恐怖，因为你突然间右边冲着你来了一辆非常快速的车， 对， 这样人有点适应不了。这个东西你们当时去这儿是拍的这样一个视频，相当于你是有一个拿这个视频记录自己旅行的习惯是吗？ 其实我这是第一次尝试拿视频去记录自己的旅行，因为现在网上以前很火短视频嘛， 是的， 然后现在网上对越来越火就是 vlog， 然后我也想拍一个自己的 vlog， 就是这样。然后中间其实有好几天没有拍摄，是因为那两天心情低落， 心情低落，摔伤了，所以心情低落， 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可值得拍的，就在那里坐着。 我觉得这也是旅行当中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其 实到后来能做出来这样一个视频，其实也 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吧，就是把他们都拼接起来还是蛮好玩的。 嗯，但是也是一种记录了。 没错， 其实你在现在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其实当时在那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想起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心情和那样一个状态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是吧？ 嗯， 那你以后会不会还有一种，还有像这种做国际义工这样的打算呢？ 嗯，我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是特别想去的。 嗯 嗯，并且还想我下一次想去的地方是埃及或者土耳其，因为在那边可以坐热气球。 啊， 就是这假如说啊，你还有一个两个星期的假期啊， 嗯， 你现在是大学生啊。 对， 大三了啊，这样的假期已经不多了。 我跟你真的一定就是 作为一个过来人，我提醒你，这样的假期已经不多了。 趁着假期赶紧出去玩。 嗯，然后，你比如说你下个假期还有一次这样的机会，你是更想去跟着旅行团出去旅游，还是说去参加一次国际义工旅行？ 那我当然是选择后者了。 嗯， 而且其实现在我还有第三种选项。 嗯， 就是拿着国航的一折机票， 对，在国内旅游， 先把国内玩明白了。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说起咱们这个国航一折机票， 对， 就不得不说一下， 不得不说一下子豪在答题现场的精彩表现了。 是的， 也是很惊险。当时的一个情况呢就很复杂，我们来先给大家看一小段这个片段。 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子豪来准备答题。你这个，我觉得这个时候最保险的就是选一个三。 什么都不选。 什么都不选，什么都不选不行。 不行了， 若一比他分高了。 哦，这样了。 对。 好，那我们选一项吧。 啊，那我觉得既然比赛嘛，我们就刺激一点。 哎， 就玩一个大的。 哦，要玩一个大的。我觉得我还以为你要给大家展示一下那个小。 第三个奖品。 好， 那我也想选择这个飞机。 哦， 然后我看到上面机翅膀上写着这个是 B2006 的型号。 哦，也是 B2006 的型号，我们国航的。 好， 我觉得子豪这个时候我作为主持人可以给他提一个建议。哦， 什么？ 因为他现在的分数和若一只差两分。 嗯， 如果他答对一个三分的题，那一折的机票就是你的了。 但是呢， 一折无限次的机票 啊。这样啊？ 对，不是只能用一次，是无限次。 但是你知道吗，子豪是一个不光求稳还要求进的一个男孩子。 哦， 对，他呢要寻求，其实他说刺激，我觉得呢是向更高的目标做一个挑战， 冲击挑战。 对，冲击一下啊。 那这样吧， 你该鼓励他。 我们七分的题再来一道。 嗯 嗯，请导播老师。哇，这道题我的天哪，看起来就比较难。来，成都在师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和城市形象推广过程中， 嗯， 与许多国家的城市建立了友好的城市关系。那么下面哪个城市不是成都的友好城市呢？ A 法国蒙彼利埃， B 英国谢菲尔德， C 德国汉堡市， D 美国华盛顿。 哦， 嗯， 这个有一点点难度，有一点难度啊。在考虑的同时呢，给子豪更正一个小说法，刚才说的是鸡翅膀。 嗯， 实际作为飞机来讲叫机翼啊。 鸡翅膀 是饿了吧？又饿了 又饿了又饿了。 嗯，想吃鸡翅膀了。 嗯，来， 好了，可以答了， 可以答题喽，子豪。 嗯， 好，因为我觉得成都是一个人口非常大的城市，有1000多万。 嗯， 然后这四个城市当中，我觉得只有美国华盛顿能够达到这个级别吧，其他的三座城市好像人口都不是特别多，他们的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选 D 比较稳妥吧。 这个题面的意思是下面哪个城市不是成都的友好城市？ 哦，不是成都的友好 城市。哎，不是成都友好城市。 哦，不是。 对。 哦， 你打是什么？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这样！我已经听到导播间的老师们都是 不能改了。 不改了，不改了啊！ 就这个吧，反正我都是懵的，就这个吧。 就这个是吧？ 不改了哈。 不改了。 对。 选一个补 给， 正确答案总是朝你，对，出乎意料，朝你想象的方向背道而驰的发展着。我来介绍一下啊，像法国、英国和德国汉堡这三个城市啊，都跟我们的成都结成了 友好 城 市。所以正确答案是四 D， 美国华盛顿。也恭喜我们的子豪回答 正 确。正 确，好，我们加上7分，对，加上七分。 所以目前场上的比分就是21-29-34。 哎呀，后边两位同学还没有，有没有翻盘的机会呀？啊？ 没有了， 没有了。 我们的答题环节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 嗯， 一号子豪34分，二号若一29分， 嗯， 三号子旭21分。 那么也在这里恭喜我们的子豪拿到了一折的机票。 哇！ 好了，在这个视频之后，我们发现子豪在答题过程当中， 哎，真的，这个高中上学的经验诚不我欺啊，三长一短选最短，三短一长 选 最 长，这样的一个选项的方式，其实也是子豪。当时可能应该真的是懵的吧，子豪， 这就是懵的呀，这怎么可能不是懵的呀？ 很明显就是懵的这个题。 但是我觉得可能命运之中有一种指引吧。 明 哎，我觉得子豪最厉害一点是他明明是懵的， 还 能告诉 对了， 还能告诉你，哎，我为什么要懵这个？然后我当时在期待着他，哎，他那就是主持人提示的啊，我是这是不是啊？我还期待他在反方向再讲一遍，就像高中的时候这个老师给你讲答案说， 哎，发现讲错了， 错了，说， 哎， 然后再反方向再讲一遍，结果他没。没有这么讲。 对对对，其实我最佩服子豪的一点是，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七分的题呢？就是要刺激。 因为我觉得就想让这个有点看点吧，我自己也会兴奋起来。 那你没有想过说，如果这个题没答对，那你就 就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嘛？ 对，就是刚刚还是老司机，转眼就坚强勇敢的 是的啊，就感觉他的生活充满了转变。 对，我觉得 充满了这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个很刺激的事情。 是的， 其实当时我。就是听到子豪说选到了四 D 的这个答案的时候，我还想，我的天，这小子不错呀，这都知道。后来才发现，原来哦，不是啊，不是啊，是 完全原来也是懵的， 原来是懵的。 啊， 当时导播间的老师们都是原来就是那种，我的天，这都能答对，这样的一个 我也没有想到 一种情况，你知道吧？所以其实不管是在什么时候，在旅行的时候，还是说在答题的时候， 都给自己找一些新鲜的感觉。 对，还是在平时生活当中，子豪都愿意给自己再添加一些挑战，添加一些刺激的成分在里面。这也就更符合他自己当初说他自己是不安分青年的这样的一个标签了。 没错最后咱们在这个节目今天呢也和大家聊了很多了啊，最后咱这几分钟时间再让子豪跟大家总结的来说一说，你觉得这个国际义工组织对你来讲意味着什么？ 因为其实说到国际义工，就不免的要提到他是要出国的，并且要去到另一个城市待一周或者两周或者更长的时间，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种方式。而且呢，我们也不单单是一个游客心态，我们可能是一种工作心态，或者说当地人的心态。我们就能够用足够的时间去感受这个国家是什么样子的，去感受他们需要什么，去感受我们能够带来什么，而不是简单的像很多人拍照打卡走一个过场证明自己看过了。我想的是不光要证明自己看过，还要留下一点什么证明你来过。 没错， 当然不是到此一游的那种留下， 是的啊，留在自己的记忆之中啊。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多多的去关注这些志愿服务活动，去除了每次去旅游的时候啊，上车睡觉是吧，下车 拍照是吧， 下车回到家什么都不知道啊。除了这种旅游之外，更多的时候是接触当地的风土人情， 是的， 去和当地的人多交流，然后去参加这种有意义的活动，给自己的记忆之中，给自己的生活之中留下浓墨重彩的这么一笔。所以其中这个做国际义工旅行真的不失为一个 好的选择，同时呢也是赠人玫瑰手有 余 香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没错，这本来是一件非常高尚的事情。 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子豪能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我们聊一聊他自己做国际义工和参加国航节目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也让我们大家了解到了斯里兰卡的一些风土人情啊。 感谢子豪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和他的一些情况。那再次感谢子豪，也感谢我的嘉宾我们的搭档王瑞能够每一期只要我有需要就来陪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提醒大家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里面会有福利多多，最近有国航的一折机票和优惠代码，可以 来试一试，没准就是你的呢，对不对？ 没准就是你的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跟大家 say 拜拜 拜 拜拜。 Screen falling off the door, door hanging off the hinges. My feet are still sore, my back's on the fringes. We tore up the walls, we slept on couches. We lifted this house, we lifted this house. Firecrackers in the east, my car parks out. Your hands on my cheeks, your shoulder in my mouth. I was up against the wall on the west mezzanine. 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